Time of My Life， 这首来自于 Mercer Gray， 特别的声音送给收音机旁特别的你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你好，我是阿丽。今天呢是2017年1月20号星期五的中午11点05分，在北京向各位问候。今天的天气呢也真的是在入冬以来非常寒冷的一天了，因为今天是49的第二天。那3949啊，是我们大部分，应该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最冷的一段时间，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于冷风的问候了哈。不过这种冷呢也是预示着春节马上就要到来了，所以今天呢还是23的小年，在这儿也要祝大家小年快乐。一个小时当中呢依然是来听一些好歌，可以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，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，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。刚刚说到特别的声音呢 Mercy Gray， 听他的声音，如果你喜欢他你会接受这样的嗓音，如果你不喜欢可能一直都会感觉到喉咙里有点怪怪的感觉，其实这真的是很天然的嗓子啊。一个擅长于演唱灵魂乐的女歌手，从难以接受到喜欢，有很多人呢会被她的声音去吸引，但这需要你去慢慢的品味。这也是来自于电影 8 Mile 当中原声大碟其中的一首歌曲啊。那就让我们来接着听歌吧，今天带来的大部分都是英文歌，下面是 Coldplay Yellow。